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 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2017年，解锁了一个新的姿势，应该是养猫。朋友养了3只猫，然后有事出去就帮忙照顾了一下，发现养宠物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要照顾好宠物的吃喝，有的时候生病需要涂药，有的时候关门不及时宠物偷跑出去了，还要整个小区跑来跑去的寻找，最重要的还是要按时铲屎，所以说觉得能够把宠物照顾好的朋友都是能够把自己的生活管理得井井有条的朋友，这种技能是非常难得的。自己的话虽然养宠物挺开心的，有一点点小小的麻烦，但总的来说还是很开心，但是在自己的生活能力还很差的情况下，感觉自己应该不会轻易的去养宠物，应该会等到自己照顾自己的能力和照顾宠物的能力都有了，再去考虑养一只小猫吧。 晚上难掩一声骂不出声，紧抓在床南，看对街的街灯，来往的行人，锁上门心跳门，当爱的人冷冷的眼神，有幸福妈妈感觉平静，爱情伤痕越碰面对爱，别认真习惯性靠近人态度谨慎， 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尊敬的旅客，您乘坐的由北京飞往哈尔滨的， 我要登机啦！一会儿见啊！我给你带了烤鸭。 各位乘客，请您携带好随身物品。 我知道了。哎呀，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接，不用。行，明天见，明天早晨就到了。 喂，外婆，你猜我给你带了什么好吃的？不好意思，哎呀，外婆，你说什么呢？什么男朋友？我还小呢。 哎。等我到家叫上哥几个出来啊！ 过个年大几千就进去了。 我给咱们家狗买了件毛衣，巨可爱。 那我下 来 我就得套件衣服。 妈妈，你叫我爸别出来了，我自己能拿动。 什么？你在北京青年广播看见我了？你不许截图发朋友圈，你发我看看。 这是我们陪你过的第一个春节，北京青年广播祝你新春快乐。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三号王明扣。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听到 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早上好，各位正在收听收看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节目的网友和听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我们早上又见面啦。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哈，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首先呢，就是我们的广播部分了，大家可以通过 FM98.2 AM927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那与此同时呢，我们还有视频的互动方式哈，大家可以通过我们深度合作的花椒直播以及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了。那与此同时呢，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也就是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大家来搜索这个关键词关爱青年计划，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互动交流啦。 哎，没错，今天早晨同样是我跟月月陪伴大家啊，应该是年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是的。 哎，而且呢，就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今年啊是第一年陪伴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过春节，也是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没错。 对，因为这是在春节之前我们最后一个早晨我们青年说的啊直播节目。在春节期间呢，我们还会啊跟大家安排了有很多很多系列的春节期间的系列节目，然后也非常好听好看，供大家啊一起来收听收看。所以在这儿我跟月月啊，然后先给大家拜个年，拜个早年。 哎，好呀。 啊，然后祝大家狗年大吉。啊， 狗年旺旺旺。 哎，没错没错，就是这个节奏。 各种旺，对。 对对对。啊，在今天呢是大年二十九啊。今天呢人们常常会办置酒宴，同时呢会在户外焚香啊。当然说在户外焚香的时候呢，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火和用火的安全。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出行方面的小贴士。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的最高气温是6度，最低气温是-4度，空气质量优。今天气温呢与前几天都差不多，但是呢大家还是这个啊别冻着，因为过年了嘛。 对。 对不对啊，对。然后今天呢。 为过几天好好玩耍而做努力。 哎，对对对，今天的出行啊是限行尾号是2和7，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啊，机动车禁止在五环以内行驶。 嗯，没错，在这个早上呢，也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多多的互动，因为我们也需要大家的关爱和支持。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自己的专业被别人误解的经历。每个人专业不同，都会有不同被误解的时刻，也许还比较久。 对， 可能各有遇到过吗？ 就是人说哎，说你是学什么？我是学播音主持啊。那就播音员是啊。对，我说那可能是我们的一工作的一部分，它不仅不是全部的。 我也有这样相似的经历。他们就以为就是像康辉啊，然后就那种对主播、新闻主播就是这样的感觉，播音员嘛。 对。 然后但其实跟他们一说之后呢，然后大家也就理解了，主持人也是这个专业里面范畴大。 对，你看比如说我们现在啊，广播视频节目主持人，大家啊懂不懂？是不是？ 对，我们就不同的开创，就是各种新鲜的这种 模式， 对这种方式哈。那大家不知道各自有没有被误解过，或出现过什么比较囧啊，或者比较好玩的事情，也欢迎跟我们进行分享。 对， 各自的专业 互动起来。对，在今天9点整，我们节目的第二个时段呢，啊，是我们的北京青年榜样系列节目展播，也欢迎大家啊不要走开，然后继续收听。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啊，我们再来热一下啊，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一首电音舞曲。 哇！Just fine before I met you. I drink too much and that's an issue, but I'm okay. Hey, you tell your friends times it was nice to meet them, but I hope I never see them again. I know it breaks your heart, moved to the city in a broke down car in 4 years, no calls. Now you're looking pretty in a hotel bar and I can't stop. No, I can't stop. So baby, pull me closer in the backseat of your Rover that I know you can't afford. Bite that tattoo on your shoulder. Pull the sheets right off the corner of the mattress that you stole from your room. We ain't ever getting older. As good as the day I met you, I forget just why I left you. I was insane. Say, play that Blink-182 song. I'll be beat to death in Tucson. Okay.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啊、嗯、是我们的第一个小板块青年头条号啊、 哦、又有什么新鲜的事情发生了呢、 啊、这个相信是怎么说呢啊、嗯、就是可能啊有的朋友们过年回不了家、嗯、或者说过年期间还要加班啊、嗯、咱们来说说这个福利的事儿吧 哎 啊，对，春节临近啊，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了提示，在法定节假日用人单位应当按照规定支付加班工资，而且不得以调休补休代替啊。根据安排呢，2018年春节放假共7天，其中国家法定假日有3天，也就是农历的正月初一到初三，另外4天是调休日。那么据了解呢，在初一初三加班的朋友们，用人单位应该支付劳动者3倍的加班工资。在4个调休日加班的，首先要安排劳动者补休啊，确实不能安排补休的，需要支付2倍的加班工资哦。 哇哦，大家听好了，仔细听哈，具、 哎、 体到底是几倍，大家也可以各自去跟自己的老板去协商一下了。 哎，对对对，那咱得好好聊聊这方面，大过年的就咱不能差了，是不是？ 哎，没错。但是如果要是出现问题，比如说用人 人单位存在不支付或者是拖欠加班工资的问题，劳动者呢可以通过以下的三个渠道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第一个呢就是拨打12333电话咨询热线来了解相关的政策，并且可以举报投诉。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向当地的劳动保障监察部门举报投诉。那第三种就是向所在辖区的劳动人士争议调解仲裁部门来申请仲裁。 哎，我觉得啊，月月刚才跟大家说的这几条很重要。 对，就是拿个小本本记下来，就是那个电话12333。 12333，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好啊。 是的。 对，咱就是按规定来嘛，对吧？咱也没有额外的特殊要求。 是的，是的。 对啊，再说工作使我们快乐嘛。 嗯，对，我爱工作，工作爱我。 对对对对，好，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两条节假日的专线将会在初二开通啊。正月初二到初五呢，北京公交集团将开通两条节假日专线，分别服务市民前往龙潭庙会游园和八达岭景区游览啊。龙潭庙会专线呢由六里桥东发车，经湾子、菜市口西、友谊医院东站至龙潭公园啊，还可衔接多条地铁线，首班车是早9点，末班车是17点，票价5块钱。 哇哦，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旅行计划，大家可以跟随着这个专线哈，沿着沿途去玩一玩。那同时呢，另一条假日专线呢是由德胜门直达八达岭景区，单一的票价是30元。它呢同时是使用定制公交 APP 预订往返票，享受优惠价50元的价格。同时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两条公交线都不支持 IC 卡以及各类的免票证件。同时呢，从即日起乘客可以通过定制的公交平台或定制公交 APP 的节假日专版来进行查询线路信息，预订车票。 哎，对啊，其实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包括今天的直播节目，然后这个下了之后就是然后暂时的可能跟大家一样都回家过年了，孔文也回家过年了， 是的，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直播节目年后见了。但是也有朋友们他会在过年期间选择比如在国内或者说是这个出境选择出境游这样一种方式度过我们的新年。接下来这样一条消息呢可能会稍稍引起大家的一点气氛啊。就是最近呢希斯罗机场的免税店近日涉嫌对中国顾客进行优惠券的欺骗，引发了大家对免税店陷阱的关注。把这个事儿跟大家说说，如果说大家因为就是尤其是出国旅行啊，就是免税店什么的，这一定是少不了的，要过年嘛，买，对吧？ 如果要是出去玩遇到这种类似的情况，大家也要多加注意和小心了。 对，这是一什么事儿呢？是在2月11号，一位自称在希斯罗机场免税店内打零工的中国留学生爆料啊，自己工作期间看到一名中国女游客在免税店里购买奢侈品牌化妆品，当其购物篮里的商品价值达到300英镑时，便告知可以凭此呢优先拿到一个 VIP 的折扣券。可随后呢，这名留学生带着这个就是去结账的时候，被这个收银人员告知因为他是中国人，需要花费1000英镑才可以得到 VIP 的折扣券啊。这件事曝光了之后，有多名网友留言称自己在希斯罗机场也遭遇过类似的事件。还不止一起， 区别对待了哈， 区别对待。 没错，那引发了很大的争议之后呢，这个免税店在12号在微博当中也是声明要立刻纠正在价格上区别对待中国客人的问题。那么同时在13号的凌晨，在官方的推特上面发布了中英文的正式致歉声明，向中国民众表达了万分的歉意。这个之前好像在国外去玩的时候好像还真没有遇到过。如果一旦遇到的话，也应该就是采取相关的措施，比如说现在通过互联网的方式让大家所熟知，然后并且达到一定的这个协调哈，还有很多很多的方式。 对对对对对，没错啊，就这个事情你区别对待，这个是一定是不能忍的。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内容啊，我们关爱青年计划。昨儿平昌冬奥会继续进行，但是有一事儿吧也不太愉快这是怎么回事呢？昨天平昌冬奥会短道速滑男子1000米预赛展开了争夺，比赛共分8个小组，中国3名选手任子威在第4组，武大靖第5组，韩天宇第6组。不过只有武大靖一人晋级，任子威和韩天宇都被判了犯规。咱们的这主教练呢也是 比较愤怒啊，这个无奈啊。第四组出场的任子威在出弯道时摆臂的动作被裁判认为是犯规啊，中国队先折一阵啊，然后场边的李指导看上去也非常的无奈和不解，但是只能接受裁判最终的判罚。韩天宇第六组出场，他的冰刀上两种不同的颜色，赛道上呢显得比较特别，在第三圈抢到第一位啊，并且压住了线路，以小组第一的身份出现，但是随后也被判为了犯规。这个时候我们的李指导就走了啊，就有点可能对这个裁判的判罚还是有一些异议。 哎，没错 啊，对，因为这个事情可能比赛的结果可能是不能更改的，但是就是后来呢，可能我们的中国代表团他会也有他们的一些申诉的一些手段，包括我们去看录像的回放啊，包括和组委会进行进一步的沟通 协商， 对，沟通和协商啊，但是呢就是我希望个人吧，个人期望还是就是我们的这个平昌冬奥会的健儿们，他们不要受到这些这些不可控的因素的一些影响，还是就是专心认真的比赛，发挥出自己应有的一个水平吧。 没错， 对对对， 也是祝愿他们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哈。那接下来是一件比较开心的事情了。那在昨天的荷兰名将克拉默在平昌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五千米比赛当中获得了金牌，那这个也是他在这个项目上的三连冠。据了解呢，荷兰名将克拉默是冬奥会速度滑冰历史上唯一一个在项目上实现了三连冠的男选手，他在冬奥会历史上的个人奖牌数也是达到了八枚。那昨天呢，登上冠军领奖台的克拉默做了一个类似博尔特的弯弓射雕的庆祝动作来致敬博尔特，哎，就像孔文现在这样哈，非常的标准，很到位。OK， 好，够了。那同时呢，他也表示自己是冬奥会历史上获得过八枚奖牌，并且博尔特在夏季奥运会上也曾经获得过八枚奖牌，做弯弓射雕就是为了延续退役博尔特的体育梦。 没错啊，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运动成绩。 致敬 啊，对对对，致敬博尔特。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连线接通了我们今天的第一位连线嘉宾啊，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老朋友，来自北大的小美女轩琳啊。轩琳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们先打个招呼。 是北京大学2016级的本科生，我叫赵林轩，然后又跟大家见面了。 对不起，妹妹，把你的名字给念错了。 没关系，轩琳也很可爱。 啊，轩琳也很可爱，对对。因为我知道，现在你是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家啊，然后，就是我特别想知道，就是你的老家是在哪儿？然后跟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就是家乡有什么特别的过年时候的习俗，来跟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 啊，好的，我家啊是在这个内蒙古自治区，然后我是位于省会呼和浩特市。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内蒙古是非常长的这样的一个造型，所以它横跨的经度是很多的。所以像内蒙古的中西部，比如我在的呼和浩特，就比较偏山西这方方面的习俗，然后我们的东北部呢是比较偏东北的习俗的。还有一些就是内蒙古很独特的这个蒙古族，就是一些很纯正的蒙古族呢，他们在吃年夜饭的时候会有一些蒙古族自己的习俗，比如说一定要吃手扒肉。 手扒肉啊， 对，手扒肉是一定要吃的，而且一定要大碗喝酒， 大口喝酒，大碗吃肉。 对，而且我们会把这个煮好的这个羊头啊放到一只煮好的整羊上，然后呢羊头要正对着这一桌上辈分最高年龄最大的长辈，并且要有人在这个羊的正中间呢，脑门正中间画一个十字，意味着就是祈祷明年这个一切顺利，然后才能开始吃我们这顿年夜饭。 对， 这个是蒙古族的习俗。 那在那个在林轩的家里呢，就是会不会有什么比如说妈妈做的什么特别可口的饭菜呀、就这些家里的一些小小特色来给我们来分享一下。 啊，我们这边吃饭啊，就是三十晚上不是会包饺子嘛，应该很多北方地区都包。然后我们这边是会在饺子里包钱 啊， 我们家一般都包的是几分钱，然后会洗干净放到里面。初一的时候吃的时候，谁知道这些带钱的饺子就意味着下一年啊会大富大贵，财源广进 啊。难道不是谁吃到这个之后然后翻倍然后再发给大家吗？ 发红包 几分钱 啊。 然后除了我们初一会吃饺子啊，初五的时候也要吃一个叫破五饺子。在初五之前我们是不可以倒垃圾的，初五的时候呢可以就是吃完这顿饺子放一挂鞭炮，然后再把家里的垃圾呢都放到这个袋子里倒出去，意味着就把去年的一年的 旧的霉运啊什么的全倒走啊， 嗯， 然后来迎接新的一年。 嗯嗯嗯，哎，这个习俗和我们家一样。 这个跟我们也咱们都差不多， 对对对，都一样，对对对， 河北也 是 吧？ 对对对，北方地区啊， 对 对 对， 因为可能林轩是第一次见到月月 ，Hello， 因为我们都是，对，我们都是河北人，可能这点习俗还是一样的， 对，就比较相近， 对对对， 那我们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表演，我们这边有两个比较特殊，已经被列为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演， 嗯， 一个叫二人台，一个叫脑阁。二人台啊，就是和咱们东北地区的二人转比较相似，只不过用的是我们这边的方言，其实我自己也听不太懂。然后也是由一旦和一丑的两个角色在台上表演一些，比如说白蛇传啊这些经典曲目，或者是反映我们民间的这个农业生产生活的这样的一些曲目。 嗯 嗯。然后还有一个叫脑阁的，对， 脑阁， 这个也很特殊。这个两个字呢，一个是大脑的脑，一个是阁楼的阁，脑阁。其实他的这个造型啊，就是一个成年男子，他会在肩膀上架一个铁架子，以前是木架子，现在换成铁架子了，架在肩膀上，然后上面站一个穿着彩衣的这样的一个小孩，大概是在3、4岁、5、6岁的样子，然后会采用像扭秧歌的方式，然后在这个成年男子会在地面上然后扭动，一般是8个人一组，会表演一些经典曲目，然后也会有一些在敲锣打鼓之中表演一些新的步伐。然后这个其实也是比较独特的一个，这个我们过年的时候会表演的这样的项目。所以如果大家春节的时候来呼和浩特啊，一定要去看一看二人台，再去看一看脑阁。 二人台和脑阁啊，这是林轩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啊， 很有当地特色的这些习俗哈。 对对对，因为我刚才我一直还在脑补那个画面，我说我是 脑阁， 对对对，到底是什么样？好，谢谢林轩跟我们的连线，然后啊，也祝你和你的家人春节愉快，谢谢。好，好，好，谢谢，谢谢， 谢谢。哇哦。这个我觉得特别有特色，而且好像北方和南方之间差距会更大一些，就所以说不同地方的这个过年的习俗真的是就是还是有挺大差别的。 嗯， 然后比如说就算北方的话也不太一样，比如说咱们河北可能晚上7、8点就开始吃年夜饭，那年夜饭可能大部分都是饺子。 对， 然后但是在东北那边就是要吃2顿，比如说下午的时候先吃一顿正餐，就晚上，然后等到晚上12点一定要再吃新年的第一个饺子，就还是要再吃一顿饭。哎， 好像我们家也这样 啊。是吗？ 对对 对, 对， 是为了多吃点。开个玩笑，开个玩笑， 为了多吃点饺子。 嗯，对对对，确实好像还是挺好玩的，就是每个地方不同的这个习俗和风俗。 对对对对，所以说今天啊，就是早晨在起来之后呢，我已经浓浓的感受到了这种年味儿。包括今天啊，虽然说现在在上班啊，在陪伴大家早晨的这个时光，但是心情也非常非常激动。 嗯， 啊，对, 对, 对， 马上就可以回家了，是吧？ 马上就可以回家。 对。对，确实 啊，对对对。 嗯，好，现在北京时间来到了8:27，我们再继续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啊，然后整点报时回来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青年说节目， 待会儿见。 I wish I found some better sounds no one's ever heard. I wish I had a better voice that sang some better words. I wish I found some chords in an order that is new. I wish I didn't have to rhyme every time I sang. I was told when I get older all my fears would shrink, but now I'm insecure and I care what people think. My name's Blurry Face and I care what you think. My name's Blurry Face and I care what you think.Turn back time to the good old days when the mama sang us to sleep, but now we're stressed out. Wish we could turn back time to the good old days when the mama sang us to sleep, but now we're stressed out. Smell will take me back to when I was young. How come I'm never able to identify where it's coming from? I'd make a candle out of it if I ever found it. Try to sell it, never sell out of it. I'd probably only sell one. baby to my brother, cause we have the same nose, same clothes, homegrown, a stone's throw from a creek we used to roam. But it would remind us of when nothing really mattered. Out of student loans and treehouse homes, we all would take the ladder. My name's Blurry Face and I care what you think. My name's Blurry Face and I care what you think. Wish we could turn back time to the good old days when the mama sang us to sleep but now we're stressed out. Wish we could turn back time.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阿姨说的对，是，阿伯教育的是，三叔郎您费心了。好，四婶，我节后就去谈恋爱。 啊，怎么都着急催我结婚啊？我今年才26，还小呢。唉，看会儿电视吧。 联合国重申年龄定义，15到24岁才能称之为青年。 啊，这么说，我已经不是青年人了。嗯。 到底是年龄做主还是你做主？到底是观念做主还是你做主？北京青年广播和你一起重新定义年轻。 2018，青春快乐，青春万岁！ 时间不是刻度，是芳华。FM98.2，关爱青年计划。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何代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北京时间8:32，大年二十九。 嗯，哇，好详细啊！就是强调一下，马上要过年了， 马上要过年了，大年二十九，大家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嗯，大家过年好，我是孔文。 大家过年好，我是月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说呢，首先大家可以通过 FM90.2 AM927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那与此同时呢，我们还有视频的互动方式。啊，最简单的就是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在里面去搜索我们的公众账号，也就是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那么关注之后，我们需要大家多多的关爱，跟我们一起来互动。那与此同时呢，还有我们深度合作的花椒直播，还有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 嗯，对。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啊，2017年一些热点的，大家一想起来就能够在身边的很多很多的事情啊。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音乐方面啊， 来点文艺的哈 啊，音乐方面，要不你整两句？ 哒哒哒哒哒哒哒，我好听。 对，成都， 是的，是的，是的， 成都这首歌啊，赵雷在《我是歌手》当中演唱的《成都》，2017年可以说是大火，不仅成都的大街小巷都在放这首歌，连歌曲当中的小酒馆也成为了年轻人去成都啊必去打卡的一个地方。 哇 啊！2017年呢，我们也听到了很多版本的《成都》啊。 赵雷演唱的就应该是就两个版本。 哎，没错、啊。 哎，对对对。 经过了各种各样的改编和全新的创作、嗯，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好像也是被这首歌洗脑了，因为到处都在刷这首歌。 对、嗯。 并且值得一提的是呢，在今年的一月，这首歌哈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虾米音乐榜发布了2017司机金曲榜啊，也就是在这个开车的时候大家经常去听的。那基于汽车用户在开车时候点播歌曲的频率，那选出了最热门的十首歌，其中赵雷的《成都》成为了司机师傅们年度最爱的一首歌，播放的次数超过了150万次。 嗯，对对对，而且歌曲当中描绘的那种故事感、画面感也非常的强啊，是一个成都嘛，本来也是一个非常容易有故事发生的一个城市。 没错哈，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估计每个人、 哎、天哪，月月， 估计每个人心目当中都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成都，还有那个他的。 哎，对对对，没错啊。就在2017年呢，还有很多原创歌手啊，然后涌入了我们的视线当中，我们听到了他们的音乐作品，多首歌曲呢，也引发了听友和网友们的共鸣。啊，说到原创歌手，不得不提的就是在2017年《明日之子》当中拿到冠军的毛不易。2017年选秀节目《明日之子》比赛当中，毛不易最终以1400多万人的人气获得了全国总决赛的冠军，并且得到了白金唱片及最强厂牌的称号啊！ 哇！ 对，比赛期间呢，他的原创歌曲《消愁》在许多榜单当中蝉联冠军。九月份，他又推出了首张个人音乐专辑，包括了像我这样优秀的人， 哇哦， 本该灿烂过一生。 天哪，好好听。 怎么20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 我要开始打扣了。 像我这样聪明的人我就不唱了、啊、就这样吧。 好听好听好听。 对，像我这样的人还有消愁啊，七首歌曲在各大音乐平台上架，都是获得了很多网友和听友朋友们的点赞。 哇、真的很好听，而且他本人也是非常萌萌的这个状态哈、非常的平易近人。那同时呢，也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们，喜欢毛不易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东方卫视大年初一晚上8点的春晚，他将和另外一位人气偶像胡一天带来全新的跨界节目，可以说是非常期待啦。 哎，对对对啊，其实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东方卫视的春晚，其实其实现在各大春晚，比如说北京台的春晚应该是大年初一啊， 没错， 然后这个中央台的春晚陪伴我们今年是应该是第35个年头，准时的在大年三十晚上8点， 对， 跟大家见面。 是的，是的，春晚真的是大家年夜饭的精神食粮，属于 必不可少， 对，必不可少、跟大家一起去看。现在虽然很多人都在吐槽哈、但是大家的关注点还是在这个上面，所以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哈。 对对对，没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关心一下科技方面的消息啊，在2017年，微信小程序上线，而这个也是为了应对苹果公司关闭微信赞赏功能的一个对策。微信小程序呢，是一种不需要下载安装就可以应用啊，就可以应用的这样一种小程序，用户只需要在微信当中发现页面当中啊，搜一搜就可以打开。前段时间风靡一时的跳一跳小游戏，就是在小程序当中脱颖而出的，只需下滑微信的主页面，输入跳一跳就可以开始游戏啊。它不仅使用上便捷，还可以和好友开启 PK 模式，因此受到了很多年轻朋友们的喜爱。 同时这个小程序还有很多啊，除了跳一跳之外呢，它发布到现在已经有快1年的时间了，它的上线让很多的 APP 开始反思自己的设计，从而也推动了他们进一步的优化。 说 实话哈，这个真的是非常方便。首先它不占空间， 不占空间， 对，非常简单，直接一搜就可以出来，然后同时还可以跟好友互动，比如说你收到一个邀请，然后就决定去应战，然后同时可能之后大家就是彼此的交流会更多。 对 啊，同时我觉得更好的一点就是，你看它这个小程序它放在上面，就是最对话框的最上面，大家只要往下一拉，就可以发现很多除了游戏之外，比如说购物的呀，然后还有各种各样这种就是更多的一些跟生活相关的非常方便便捷的这些小程序都在上面，就特别的便捷。 对，而且最近呢，就是大家玩这个跳一跳的游戏，就是玩出花了，你知道吗？ 啊，玩出了什么花 啊？你就比如说啊，就是如果说我们比如说这个摁的劲儿有点大，这你肯定就会跳出去了嘛， 对吧？摔下去了， 对吧？就那个小东西，它就会跳出你的手机屏幕，对。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比如说我在旁边啊，我放一个瓶子，然后就好像 就好像那个跳一跳的那个小家伙一下跳到你的瓶子里那种感觉一样， 所以就可以就是再拿其他的一些东西记录下这样一个很好玩的， 对对对，很记录下这样一个瞬间。那比如说月月在那张着嘴啊，然后我就在那跳，那个小东西可能就跳到月月嘴里去了 啊，哎，这个好好玩啊， 对对对，所以说很多这个有才的网友们就是基于这种小游戏啊，就开发出了很多很多这个有意思的一些玩法。 嗯，现在可能很多这种很好玩有趣的这种视频APP 上面也有这些新玩法和新解锁哈。 对对对啊，刚刚我们提到的是微信啊，为了应对苹果啊关闭赞赏功能它一个对策，但是苹果呢是吧，苹果它事儿不少对，昨儿我们说来着啊，就是苹果那个 iPhone X 对吧，那情侣之间互相刷脸能够解锁彼此的手机， 是的， 不是解锁自己 的 嗯 啊，把男朋友的解锁了，看看有没有什么秘密啊，撩没撩 两个人之间再也没有距离、 撩没撩别的小姐姐呀 对，然后那个是吧，把女朋友的就是那个刷开了，看看你有没有玩什么社交软件呢、 有没有在玩跳一跳啊，跳过我了没有啊 对，什么 是 什么探探陌陌呀， 知道的太多了哈、这个可能就会这个考验彼此的时刻就到了。 知道有点多啊、其实这个最近呢就是苹果也出了一款十周年纪念款的这个苹果叉啊，反正有果粉的朋友们呢跟大家简单说这样一条消息，因为毕竟苹果不给我们广告不给我们广告费这个详细的你们就去苹果店吧反正这事儿跟大家说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连线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嘉宾，来自铁道建筑报的驻非洲记者赵英才，看看英才今天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分享。 哇哦， 其实之前在跟英才联系的时候呢，他跟我提到就是有很多同事啊，就是刚刚我们一直在提，就是我们马上快进入了过年的节奏，其实他还有很多同事就是在开完年会啊之后啊就是还会投入到紧张的工作当中，而且就是驻外记者这种职业它是有它的特殊性的。我们现在已经接通了英才的连线，英才还是先跟我们的听友朋友们来打一招呼。 大家好。 大家好。英才你好。来今天跟我们分享哪些关于工作同事你们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消息。 刚才啊祖儿可能也讲了一个开场白啊，我今天凌晨或者说昨天深夜，我看见了我同事的一条朋友圈，我想先给大家读一下啊。这是一条我们一个同事的老妈妈写的一条朋友圈。我这个同事已经40多岁了，她的妈妈应该也在60到70或者更大的一个岁数了。他发的朋友圈是：儿子现在登机飞往以色列工作，单位同事们共度新春佳节，祝福儿子一路平安。然后配了一个火红的一个鲜花啊。 是这样一条朋友圈。 对，我们同事看了之后呢纷纷的就是点赞或者留言，就说一路平安，新年快乐。向他表示祝福啊。 那这个就是像我刚刚跟大家说到的，其实现在很多朋友们是在回家的路上，或者说已经在家，但是像英才和他的同事们却恰恰向一个相反的方向，离我们家更远的地方，就是去还是要继续我们的工作。 是的，就是像这个时候呢大家团圆，但是我们公司或者是我们这个系统有一个习惯，就是所有的领导所有的同事这个是 就是在这样一个比较就是我们 各地的同事呢不是你，他们在海外呢有惊喜有汗水啊也有欢乐，但是呢也有一些自己不所为人知的一些困难惊险。对了，这样吧，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前一段时间发生在我们系统一个很好玩的一个事儿吧。 好， 听一听。 喂，英才，现在的跟英才连线的信号可能不是特别好。信号不是特别 好。现 在好的。现在好一些，现在好一些。 对，去我们非洲尼日利亚去访问，这个推进两地的经贸合作。 当时呢，这个省级代表团的率队啊，从首都往北边一个城市叫卡杜纳的城市去访问，在路上呢，突然间就遇到了劫匪。 嗯， 我们随车的有随队的警察，实际上那个劫匪呢，劫的不是我们这个车队，而是他劫的当地的一个人。但是我们这个警察怕出事儿，端起枪就是一梭子。 哦， 这个枪声一响，这个只见我们这个所有这个代表团的成员啊，在国内可能受过训练， 嗯， 就地趴下，趴在地板上，啊，反应很敏捷， 嗯， 实际上这也没什么事儿，因为当时跟我没有关系，我们就顺利通过这个地方就到了目的地， 嗯， 晚上召开欢迎宴会，代表团的团长啊，是一个很级别很高的一个领导。举起酒杯就发这个祝酒词，他说我们在这儿一件说是惊鸿一刻的一个事情已经过去了。我想说的是，当时我发现趴到地板上的都是我们代表团的人， 嗯， 我们当地的同志们，我们当地在这儿工作同志们依然谈笑风生，稳如泰山啊。 嗯，是大家因为已经习惯这种场景了吗？ 对，实际上呢，大家已经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 嗯， 所以说，啊，当时朱九思就说，我们作为从国内来的同胞啊，应该向在海外工作同志们表示崇高的敬意。他们确实经受着，或者是经历着与我们国内完全不同的一种工作和生活。 对，也是我们常人其他像我们其他朋友的一些工作，可能是他们无法想象的，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这样一种场景。 实际上呢，在国外也没有怎么，我说的这些事儿啊，很多是很偶然发生的，总体上还是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艰苦，尤其像一些落后国家啊。 嗯。 前段时间不是我去了一趟索马里吗？ 嗯。 我记上次跟你讲过，我去之前啊，跟我的女儿告别，我的女儿年4岁半。 嗯， 我说哎呀，爸爸要去索马里了啊，回来再见。然后我没有想到我的女儿跟我说什么，她竟然跟我说，她这样啊，用一只手捂住了眼睛。 嗯， 给我捂眼睛干什么？她说那儿有海盗。我说你怎么知道索马里有海盗？他说电视上电影里边都这么演。 嗯， 哎呦，我说这现在的小孩太聪明了，这。然后我说海盗是什么呀？他说海盗可厉害了，你可得小心点啊，你可别出事儿。 就这一刻内心当中也是非常温暖的。 对，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爸爸有两只眼睛，你海盗有一只眼睛，我两只眼睛呢，还打不过一个眼睛的吗？ 嗯。 然后我女儿说：“你打不过他们，他们可厉害了，你躲躲他们点儿。”哎呀，把我乐坏了！哎，从我离开家到机场那一路，我给我们同事还讲这个故事。哎呀，我觉得现在这小朋友他太好玩了啊！这没有想到，他说那话，咱们肯定是想不到的。 嗯嗯。对， 但是我到达之后其实还是比较安全的，没有任何事情。 哎，那想问英才的是啊，这个春节你能在家过年吗？ 今年我在这边过年，我在国内过年。 啊，在国内过年。嗯，好的好的。 我们的同事们可能在国外啊，他们当地也会搞一些联欢，春晚呀，看春晚呀，吃饺子啊，他们搞一些活动，也是比较丰富多彩的，也会过一个欢欢喜喜的大年吧。 好的好的。然后呢在这儿首先这个祝英才和你的家人新春愉快，然后希望英才也替我们我们青年说栏目组转达我们对你的同事，就是在这个春节他们不能回家过年的这些朋友们替我们转达我们对他们的新春祝福，也祝他们在国外过一个祥和安全快乐的一个春节。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英才。 好， 谢谢 英才，谢谢英才跟我们的连线，谢谢， 新年快乐， 再见， 拜拜。 哇、wow, 对， 言辞当中还透露着这个幸福哈，因为他刚刚在分享这个女儿跟他之间发生的故事的时候就是虽然他这个就是当笑话来讲哈，但是能感觉到他就是在听到女儿对他的这个嘱咐嘱托之后，包括他女儿可能就是突然这个口出就是说出来的让他挺意外的，但是我相信他应该非常的感动那一刻。 对，我相信那一刻他作为父亲是非常非常感动的。但是我觉得可能在他的内心当中也不仅仅是感动吧，因为毕竟虽然说英才提到说工作可能没有那么的危险，但是还是会有这种危险性存在 的， 所以说他刚才会给我们讲到就是包括他自己还有包括他的同事啊遇到的就是那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能不会说听到有枪声在我们的耳边响起， 是的 啊，所以说他们的工作性质还是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的， 没错 啊。然后由此我们会想到比如说就是今年啊无论是在各个工作岗位上肯定还会有这个值班的朋友们，然后他们会跟家人不能团聚，然后在工作岗位上然后为我们的社会做出服务啊，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也需要祝他们在工作岗位上然后也开开心心的，然后新春愉快，狗年大吉。你再给大家叫两声呗。 来来来来， 旺旺旺 旺旺旺， 对对对，狗年旺旺旺。 是的是的，我们也是向他们哈表达一下我们的敬意，祝大家新年愉快啦。 对，祝大家新年愉快。那么接下来呢回到我们的节目啊，奇葩青年有话说啊，到后边我们这个就是你有点越来越恶搞的意思 啊。对哦，因为这个是吧，代表一下我们节目的这个风格。 奇葩青年有话说。 是的， 江苏南通一位数学老师呢别出心裁，用20个字的五绝给孩子们写期末的寄语。 哇， 哎呀，了解了一下，今年52岁的于老师从事教育已经有很多年了，虽然一直传授的是数学知识，但他呢业余当中是一个文学古诗词的爱好者，每个学期快结束的时候他就构思着给孩子们写五绝的寄语。 哇，这个还挺特别的。我记得小的时候就是每个学期的期末一般这个班主任或者是什么的就会给写一个评语或寄语嘛，但是好像写的都是什么本学期表现优异或者是怎么怎么样这种， 或者说有进步， 都是套路型的 套路型的 就是发现每个学期都一样，对吧。然后但是现在这个就非常有心的一位老师了哈，他写的比如说给大家来分享一段啊，他说端坐静心听，诗言总配名，各科知识广，数学出麒麟。 哎呦 啊，这个呢就是一首写给班上数学成绩特别好的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寄语，也就是绝句诗。同时呢一位数学老师能这么的有文采，同时也是让人佩服不已啊。 非常的佩服啊，就是我们的老师啊，这位老师起码不像月月刚才提到啊，原来小时候老师给我们写评语是套路啊。 真的有没有发现可能我说的比较直接 啊其实也有这么一说 啊， 有这么一说。 对，现在有点不满意了，希望各位老师能多点心思。 对，其实这样就是 实在不行我们给您写一首 啊，其实这样就是真的是方便啊，就是便于老师和同学们之间建立一种更多的师生友谊，然后方便教学。然后 现在因为我的母校前一阵儿就是回学校了一趟嘛，然后就发现真的不一样，真的小的时候那些 师姐 啊，不，除了这个之外哈，我知道自己已经老了。除了这个之外，也发现他们现在每个人都有一个个人成长手册，就是每个人从开学的第一天开始建一个特别精致的一个手册，然后上面可能就记录你入学第一天，包括第一次考试，除了考试之外参加的各种各样活动的照片，然后以及老师给你写的一个成长记录，就是我觉得特别的细致，而且把那个图文并茂的那种感觉，就是特别像个人成长手册，很多小朋友都会做的，婴儿都会做的那种，但是他们也在用在自己的比如说初中啊高中个人成长的经历，就不再像咱们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套路会比较多一点。 有一个其实是有一个完整的记录和一个量化的标准。 是的是的，就觉得特别有意义。比如说等到20-30年之后我们再翻看这个个人的成长记录手册，哇，那个时候的样子， 对对对对， 真的非常有意义的一 件事。就这个时候有什么感觉？ 这个时候觉得 生早了有没有？ 是的好羡慕他们 对啊，接下来之后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条阿里的消息啊，这条消息也非常有意思。阿里最近在官网发布了招聘信息，年薪40万，招聘老年朋友们。 哦， 干嘛呢？ 对吧？干嘛呢？阿里此次招聘的职位是负责用户调研，主要是以中老年群体的视角出发，深度体验亲情版手淘产品，发现问题定期组织座谈或者是小课堂，发动身边的中老年人反馈亲情版手淘使用的体验，而且已经超过了3000名老年中老年朋友们投递简历。 哇，我突然有一种这个冲动要介绍自己家的老人们去试一试啊。 钱不少啊。 是啊是啊，而且好像他体验的都是这个淘宝当中的周边的这个开发哈、啊、最终呢3000人当中过五关闯六将，最终有10位老人通过了初选，其中呢83岁的李璐是其中年纪最大的一名，83岁了、哎、但是他已经有几年的淘宝网购经理，可以说是这个老司机啊，老手、嗯、有很多东西呢都是首选网购的方式。他还给老姐妹们建了一个群来分享经验，除了网购他还经常请别人讲讲比特币呀、啊、机器人啊、心理学啊等等新鲜的事物、 嗯、 好潮的一个奶奶、 嗯、好潮的一个奶奶、 哎、没错。那同时给我们的这样一个反思就是、嗯、你看爷爷奶奶们都这么的新潮，这么的上进，那我们是不是也要有危机感呢？ 对、啊、 不要再有中年危机了同志们。 对呀、啊、我们有没有一点危机感呢？ 嗯， 对吧，反正你这两天跟我说我不听，我要过年了 啊。 过年之后，对，过年之后咱们再聊这事儿。 好嘞， 对对对，过年之后聊这事儿、嗯、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板块，靠谱青年。 嗯， 哎呀，危机感啊， 突然又有了危机感。 突然又有了危机感，还是绕不开这个话题。2018年国考成绩前段时间公布，成绩不错的同学该如何准备后续的面试、 嗯、 成绩欠佳的同学又该准备如何调剂啊。今天靠谱青年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这个年后啊国考后续的一些准备。 嗯，给大家送上一些面试贴士哈、 啊、 首先第一个，关于面试应该了解哪些呢？公务员主管部门将根据各职位的规定的笔试这个比例来进行面试，那么按照笔试的成绩从高到低的顺序向社会公布名单。面试之前呢，在录用公务员的专题网页上面会公布面试的时间、面试的地点还有其他须知的事项、 嗯、 所以说关于面试的这些须知还有必备的这些东西大家一定要准备好。 嗯， 嗯，对。然后刚刚我们提到了，也有如果说大家成绩不是特别理想的话，其实还是有调剂的机会的。那么关于调剂、 嗯、 我们又该了解哪些呢？ 嗯， 对于笔试合格人数啊，未达到规定面试人数的职位，主管部门会在1月和5月组织2次公开调剂。报考人员可以在公务员录用专题网站查询调剂信息，调剂的结果会在2月份公布。现在其实已经可以查询到了，不知道大家、 嗯、 啊，就是咱你能调剂的话，就是调了没有？对吧？然后调成了没有？关键是、嗯、 对，大家可以赶快去查一查哈，因为毕竟这个就是事情比较大、嗯、比较重要。 对， 那同时如果要是进入到这个面试资格，要怎么去准备呢？其实这些合格的包括调剂成功的考生都要保持自己电话的畅通，这个非常的重要。同时呢要勤上网关注信函以及电子邮件，接到面试的通知之后呢要准备齐所有的材料，在规定的时间内到达指定的地点进行资格复查和面试。那面试的时候大家也是非常重要的哈，要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以及微笑的状态和考官进行交流、 嗯、 答题的时候呢要简练以及尽快的切入重点。同时最后就希望所有通过或者是说进入到面试环节的同学们能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对，然后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好的成绩。 嗯， 哎呀，说到这儿的话，今天我们这个早晨直播的青年说的全部内容就跟大家分享完毕了、 嗯、没错， 分享完毕了、 嗯、这也是咱们年前哈最后一次的直播，最后一次的节目。 对，现在还是鸡年 啊。对 啊，我们再跟大家见面的时候就狗年了 啊。没错 啊。对、 嗯、 然后不知道大家在狗年有一些什么样的新年愿望，我们昨天是不是也聊这个事儿来着？ 是说了，所以希望大家就是不管是不是在节目在线啊、 嗯、 都可以给我们进行留言和沟通，实在不行在微博上也可以这个找一找我们、 嗯、 说一说大家新年最希望或者是最想达成的愿望，我们之后也可以汇总过来跟大家分享。 哎，没错没错啊、 嗯、那可能哥来分享一下你的微博。 分享一下我的微博啊，我的微博大家在新浪微博可以搜索宋

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其实在生活中有很多这样优秀的年轻人，他们或许默默无闻，但是他们一直就在我们的身边。他们用点滴言行践行着十九大精神，用自己的榜样之光肩负起了使命担当，同时也照亮了为民初心。所以北京青年广播特别推出了青年榜样系列节目，我们走街串巷，不断地寻找，走进各行各业，将这些年轻的面孔带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请他们用最年轻的方式和我们来聊聊自己的榜样故事。今天我们请到的四位嘉宾，他们的工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用一个词概括，就是园丁。但是这个园丁有一些不同，是关爱祖国花朵的园丁。面对天真纯洁的孩子，他们用自己无私的爱，让祖国的花朵们在阳光下绽放。他关注特殊儿童在康复关键期接受教育的重要性，不顾一切，拿出所有的积蓄建立康复中心，只为当好31个孩子的妈妈。首先让我们来认识第一位年轻的园丁，他叫王小月，他是平谷区七彩阳光康复中心的主任，让我们一起走进王小月的故事。 2015年年底，我毅然辞去了工作，创办了平谷区七彩阳光康复中心，从家里拿出所有积蓄，却只能租得起一栋没有取暖设施的房子。虽然我给孩子们装上了空调，但没想到的是，那一年的冬天会那么冷，水管都冻裂了。午饭我只能在家给孩子们做好，用被子包着带回学校，碗筷带回家洗净。孩子们午休时，我必须在每个孩子的脚下放暖水袋。我知道这样下去肯定是不行的，于是2017年7月，我就开始给孩子们找新家。几次半路头晕恶心，以为中暑了，结果去医院检查，我怀孕了，怀了双胞胎。可为了把手里的活干好，我瞒着家人继续奔波，终于给孩子们找到了600多平米，阳光通透，有暖气。可房租和装修的费用比以前多了10万块钱。为了省下保洁费用，我和我的朋友利用节假日去做保洁。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由于劳累过度，我双胞胎的一个孩子流产了。住院安胎时，我躺在病床上，我问自己，我对得起自己的孩子们吗？我想到了在幼儿园上学的大儿子，每晚我都会晚3-4个小时去接他。那一天他趴在幼儿园的桌子上睡着了，我叫醒他，一直在跟他说对不起。儿子擦着我的眼泪对我说，妈妈别哭，我不怕，因为我是男子汉，知道妈妈会来接我的。我常常反省对自己的孩子做得不够，关注太少，可我更知道我这群孩子们更需要我。他们刚来机构时普遍目光呆滞，没有语言，有上蹿下跳的，嗷嗷叫唤的，甚至连吃饭都不会。可经过我们的训练，很多孩子都有了爱，懂得了感情，还有很多小朋友们都上了小学。可学校免费的孩子不是一个了，我今年的房租水电 老师的工资可都是钱呐，我真的力不从心了。就在这个时候，张宝宝主动地跑过来拉着我的手，大眼睛眨巴眨巴地望着我，他的眼神在告诉我他想上学。这时候我一咬牙，免除了这个孩子在机构的所有费用，并不定时地给这个孩子的家庭做心理疏导，政府也给他的爸妈找到了适合的工作，他们也走出了贫困的信心和决心。还记得有一次我在学校检查，老公来接我们的女儿，正在这时候，张宝宝用力地拉着我的衣襟望着我说，妈，妈，来，来。老公被这个场面吓到了，他对我说，他为什么要叫你妈呀？我没有说话，只是拉着老公的手推开了我每个班的教室，孩子们都扑过来叫我妈妈，老公也被这个场面打动了。付出终有回报，很多人来关注我们这群孩子，残联为我们积极链接资源，好心人捐款捐物，我也会用心地守护着这群孩子们，他们需要回归于社会，有尊严地活着，幼有所育，若有所福，这就是我的目标，也是我奋斗的动力。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关注特殊儿童，关注特殊群体，让世界充满爱。 小月今年29岁，但是是31个特殊儿童的妈妈，非常的不容易。我刚刚在听小月的故事的当中呢，其实一开始哈，让小月走上这个帮助特殊儿童教育的这条路呢，是因为她有一个很特殊的哥哥，但是就是以我自己的这种体验或者说我的想象来讲，如果一个人他在小的时候有过这样的体验，接触过这样的特殊的人群，可能他会觉得很辛苦很心酸，然后他会觉得哎呀，终于帮助哥哥成人了哈，我可以就是过一种更加正常的生活。可是小月，你为什么会在帮助哥哥成人了之后继续选择特殊教育这条路呢？ 主持人好，是这样，因为我父母家庭的变化，所以我一直不甘心，我觉得可能如果我是姐姐，我哥哥现在的状态会更好，所以我想用我自己的力量，然后再帮助这样一群孩子啊，让他们将来能够自理到自立。 就是对自己有一种不满足的感觉， 对， 觉得我应该可以做得更好。 对。 那我知道帮助特殊儿童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辛苦的这样的基础教育的工作。那我不知道小月现在就是你的学校里这31名特殊儿童，他们大概都是一些什么样情况的小朋友呢？ 他们都是智力障碍和自闭症的孩子。 哦，智力障碍还有自闭症，可能这些小孩在交流起来非常的困难，尤其是我知道像自闭症的孩子可能很少有人能够进入到他的内心，你是如何跟这样的特殊的小朋友去交流的呢？ 我觉得一是要有爱，二是要有坚持。我们刚开始交流的时候，他不会情愿的让你去走进他的世界的，不愿意去做的，不愿意和你有对视，就要从 他会很抗拒， 对，他很抗拒， 有戒心， 很不喜欢，甚至哭甚至闹，我们一定要让他去喜欢你，比如说有的孩子吧，还记得有一个宝宝，刚来的时候就一直哭打自己，闹，然后进到这个教室的时候他就很紧张，然后你甚至你去碰他跟他说话他就往那个角落去钻，所以每天我都要跟他一块坐着，他坐在地上我就跟他坐着，然后手里拿一些 绘本呀，找一些他喜欢的东西，让他来关注我，慢慢的和他交朋友，将来他就会时间一长，他就会接纳我啊，然后呢，我们俩就从朋友做起， 以真心换真心， 对。 惊喜，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传好，三号王林扣。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产物。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他教学音乐6年，在孩子们的心中种下音乐的种子，只为给他们未来的人生更多的选择。2016年的毕业典礼上，他教过的孩子们自豪地唱着自己写的歌，走向下一段旅程。第二位年轻的园丁叫田庚，他是北京市石景山区红旗小学的一名音乐教师，让我们一起走进田庚的故事。 大家好，我叫田庚，是来自北京市石景山区红旗小学的一名音乐教师。可能很多人都不会想到，我毕业于北京工业大学计算机学院，我学的专业叫做信息安全。这个专业和音乐没有交集，跟教育毫无关系。我学了4年的密码学，最后来到了小学教音乐课。知道我要当老师，我的同学都吓坏了，尤其是我的那些学弟学妹，让他们觉得我们选择的这个专业特别的不好找工作。其实呢，我觉得我需要郑重的澄清一下，信息安全这个专业就业前景还是很好的，但是我最终做出了现在这样的职业选择，并不是迫于无奈，而是在我的身上发生了一些故事，让我觉得成为一名音乐教师是我真正的使命。我觉得我的音乐老师很神奇，他对每一个学生的深入挖掘，让很多像我这样在音乐上没有特别天赋的人都能够感受到这门艺术的美好，都能够掌握扎实的基础，以至于让我在若干年之后能够通过自学掌握十几种乐器，让我通过自学可以创作编曲。这位老师是一个可以读懂学生的老师，遇到他是我一辈子的幸运。但是也许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同样的幸运，我想我可以承担的责任绝不仅仅是教会这50几个人弹琴，我想承担更大的责任，我想为更多的小孩子提供优质的音乐启蒙教育，让他们未来的人生有更多的选择。我想这是一件更伟大的事情，就是从那一天起，我立志成为一名小学音乐教师。4年之后，我拿到了教师资格证，来到了我的母校，开启了我的教学生涯。很多人对我说，等你以后年纪大了，看到你自己的学生因为你的付出在音乐上有所成就，你会特别的幸福。其实作为一个基础教育领域的老师来说，我想我们的幸福点真的没有那么高。我们工作的目标并不是让孩子们在某一学科有所成就，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得到全面的发展。我一直在对自己说，我的工作其实是给了孩子们一个希望，一个在若干年之后 依然能够凭着自己的爱好做出选择的希望。我在从事着一个给人带来希望的职业，这本身就已经足够幸福了。我想也正是因为这种幸福感，让我和每一个教育工作者一起为发展我们的教育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我们总在说，每一个孩子都是祖国的未来。我想可以说，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未来的缔造者，让每一个孩子通过我们的努力拥有更多的人生选择，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我代表所有的老师们对所有的同学们做出的郑重承诺。我是田庚，谢谢。 刚刚田庚也说了，说他在做音乐教师之前他是学计算机的。 是的。 对吗？但是你这从计算机到音乐老师跨得很远呀，有什么难度吗中间？ 其实是这样的，最大的难度就是别人对我身份的一个看法。 嗯， 就是因为你要成为一名教师，首先要需要各方面的认可嘛，包括社会的认可， 嗯， 然后学校的认可，学生的认可， 大家会问，就是你都不是科班出身。 对，会有人有这种疑问，你不是学音乐的。 对 啊，但是其实咱们广义的说，没有人不是学音乐的，我们每个人都学过音乐，对吗？ 学过儿歌。 对对，其实每个人都学过音乐，就像我刚才讲的那样，我依靠小学教育给我的这些知识，我可以自学得到这么多东西。 嗯， 那我觉得我算不算是一个学过音乐的人？我觉得我算啊。 嗯 啊，这是其一。第二呢，因为我通过了要成为一名教师，特别是要成为一名音乐学科的教师，我也是通过了考试的，是吧？我证明了我有这样 的 能力， 去拿到了很多资格、资质。 但是其实，这样的话其实没有什么反对的声音。其实最开始我最大的障碍并不是这些声音，因为我还在做老师之前不会听到这些，其实还是自己那个时候比较纠结嘛。因为我其实一直在想，我学了4年的密码学啊。 嗯，所以你在做音乐教师之前是做什么呢？ 我在做音乐教师之前，我是应届毕业，我就直接到学校了。 哦、 但是在毕业之前呢，我一直在做乐队嘛。 嗯。 然后相当于算是做了3年演员吧。然后我觉得，因为当时我也是这样想，就我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 嗯， 我去写我自己的东西，然后给大家听。嗯、那么在这个时候，可能是我确实给大家带来快乐了。 你自己也感觉到很快乐。 对啊。但是我觉得不够啊，可能半个小时的时间过去了，我给500人1000人这一场演出带来了半个小时的快乐。半个小时过去之后，我们的生命没有任何交集。我就想，如果我能给一些人经年累月的带给他们快乐，甚至带给他们一生的快乐，我觉得那是一件多幸福的事儿。所以我就想到了这个职业。而且我们家可以说是我的母亲是当了一辈子的老师。而且我现在的工作其实受影响最大的还是我小学时候教我音乐的那个老师。我真的是特别崇拜他。 但是我们知道，就是小学的音乐教育应该是比较 很 基础，比较简单的， 对吧？啊，只是教教大家唱唱歌呀，跳跳舞。 是吗？那我科普一下。 好的，好的。 是这样的，就是现在的咱们的小学音乐教育呢，涉及到的就是4个比较大的领域嘛：感受与欣赏、创造、表现、音乐与相关文化，这都是要涉及的。从小学就开始涉及所有的这四个领域。 是很有深度的。 对，就是比较宏观的说嘛，但是在细节上他们难度不会特别大。但是确实可以给人非常扎实的基础。如果真的是把这几个方面都做全了的话，也确实也很不容易。所以我就觉得我的老师很神奇嘛，因为我非常崇拜他，所以我那时候确实想我要成为他这样的人，我成为他这样的老师，因为他带给我，他带给了我一辈子的快乐。 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老师、啊、 对，我觉得他太棒了。所以我 那时候你是他喜欢的学生吗？ 是啊。所以我也特别想就是成为他那样的，就他那样一个人。 你是觉得你的整个的人生轨迹被这个老师改变了啊、或者说 被他影响了， 影响了， 对， 嗯，田庚呢现在对自己的这个工作和生活特别特别的满意哈，能感觉到， 对对、嗯、我现在真的是很满足、 嗯、 因为我很早之前我就，因为我喜欢，本身我很喜欢音乐嘛，我就想从事一个和音乐相关的工作、 嗯、 因为我一直就是认为音乐是可以给别人带来快乐的， 嗯， 而且我觉得我现在从事的这个行业就是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能给最多人带来快乐的一个职业了。 是的，嗯， 所以 我觉得不仅是能带来快乐哈，我们经常会看一些影视剧的作品，包括放牛班的春天啊， 对对对， 或者这样的一些电影，就会发现音乐的种子一旦在一个孩子的心中萌芽，真的会对他的一生产生美的影响。 对对对、 就是说他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啊，遇到什么样的情境，可能音乐是他可以就是可以抓住的一个可以依靠的东西，或者说可以去表达自己的一个媒介吧， 没错 吧，嗯，未来就会继续做你的音乐老师，然后会给孩子们写更多的歌，对吗？ 那必须的。 有没有想过也拍一个像《放牛班的春天》那样的关于儿童音乐的电影？ 如果有机会的话，可能会尝试一下、 嗯， 但是我觉得首先做好我的本职工作， 嗯、 然后我还是。目前还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我的所有的学生身上。 嗯。 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华。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放好，往里面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充满鲜花的世界到底在哪里？如果它真的存在，那么我一定会去。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伫立，不在乎它是不是悬崖峭壁。 带着赤子的骄傲，生命的闪耀。

我带孩子们在操场上玩滋水枪，孩子们非常有序地排好队，把水枪灌满水，有的往天上滋，看下雨了，有的往墙上滋，我的水枪能画画。这时候一个淘气的小男孩拿着长长的水枪飞速向我跑来，宋老师，看我水枪的威力。我刚要说不要，话还没说出口，上衣就被滋透了。我顺势做了一个中枪倒地的姿势，全班小朋友都乐开了花。这时候不知道谁喊了一句，我们一起滋宋老师吧。啊，为了让孩子们尽兴，我假装从地下爬起来准备跑，就被四面八方跑来的孩子团团围住了。眨眼间，我的上衣、裤子、鞋、袜子全都湿透了。这时候还有小朋友借给我水枪，我和他们激烈地战斗着。最后水仗在孩子们的欢笑中结束了。有一个小男孩抓住了我的衣角，打量着我说，宋老师，您这个落汤鸡，一会儿就用我的毛巾吧，很多孩子都说用我的吧，用我的吧。看着孩子们一个个童真的面孔，虽然湿透的衣服穿在身上感觉有些凉，但我被他们实实在在的关心感动着。那一刻我也有了和孩子们疯玩之后的满足感，孩子们也像我一样乐在其中。这就是一个男阿姨和孩子们的摸爬滚打，让他们在游戏中感受果敢坚强，让男孩子变成一个个小男子汉。还有一件事情让我非常难忘，在班里的建筑区，孩子们用积木搭建着自己喜欢的东西。看看女孩子，你们搭建的什么呀？这是我们的幼儿园，我们的家，这是门，这是窗户。再看看男孩子，你们搭的是什么呀？我们搭的是船，你们搭的是中国的航空母舰吧？宋老师，您怎么知道？因为航空母舰是我们祖国的骄傲啊。我马上又问，那我们的家如果碰到坏人怎么办？很多男孩子都争先恐后地说，我来保护。我马上对孩子们说，看咱们班的小男子汉多厉害，敢于承担，敢于担当。幼儿园是我们的小家，我们的祖国是我们的大家。回顾男阿姨将近十年历程，入职之初的种种质疑也曾经让我担忧，不过与孩子的一桩桩往事让我幸福与成长，与家长的一次次认同让我欣慰与自信。今天我信心满满的在这里，就是想告诉大家，男教师在幼儿园不但是合理的，而且是非常有必要的。今后我将站在学前教育岗位上不断探索钻研，让优秀品质在幼儿成长路上闪亮。谢谢大家。 刚刚宋征在宣讲的时候也说了说很多人不太理解你的工作哈，会想一个男孩子为什么会来当幼儿园的老师现在回想一下因为你之前的专业和之前从事的工作其实和幼儿园距离还是挺远的是什么原因和契机促使你成为一名幼儿园男老师呢？ 首先呢，其实我非常喜欢孩子，然后这个最早来到幼儿园的时候其实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因为最早来到幼儿园的时候我感觉就是每天和孩子玩一玩闹一闹我觉得就很好啊我觉得跟孩子天天在一起很开心啊但是来到幼儿园以后 我才知道原来幼儿园不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可能刚来到幼儿园的时候，这个还要去帮孩子去打饭，然后扫地，然后这个洗卫生间，然后帮孩子盛饭，然后看午睡，各种各样的问题都跟我以前想的不太一样。然后就是人觉得啊，你就是一个看孩子的，然后包括现在也是很多也不太理解，就是幼儿园老师你是幼儿园老师，你很会看孩子，所以在过节的时候家里很多亲戚在一起的时候你吃完饭赶紧吃完饭赶紧去看孩子吧，那个很多孩子你是最专业的。其实幼儿园老师不是看孩子，幼儿园是一份这个很专业的一个职业那么来到幼儿园以后呢，学到了很多这种科学教育的这种知识以后，然后把我的每一个孩子班里的每一个小朋友培养的非常有常规有秩序，然后因为我他们爱上了音乐爱上了艺术，然后今后因为我喜欢上了某一件乐器，这种成就是其他职业体会不到的，所以我觉得我因为这样爱上了这份职业 看孩子这三个字里其实有一种这个工作有一点无脑，就是不需要动太多脑筋的感觉 对， 但实际上作为一名幼儿园老师其实是特别需要智慧的， 对， 因为你和孩子打交道，每个孩子特别的不一样，每个孩子的天性都千差万别然后你怎么样让他们懂规矩，怎么样去开发他们的创造力，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需要绞尽脑汁的事儿。 对对对 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四方把球传好，三号王林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产品，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要密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我叫腾飞，是北京市建祥学校一名康复专业的特教老师。说起有所作为，很多人认为是位高权重，是月入千万，但作为新时代的新青年，我想说有所作为无处不在，重要的是你能不能直面困难并敢于挑战它。我永远都忘不了第一次见到这些孩子时的场景，在一个偌大的教室里，有大喊大叫的，有大哭大闹的，有严重自伤的，还有见人就打的。毫不夸张地说，我被吓傻了，我不知道要怎么和他们交流，也不知道自己能给他们些什么。别说在这当老师了，我甚至有了立马就掉头跑掉的冲动。可转念一想，不正是这样一群特殊的孩子才最需要帮助吗？我学成一身康复本领用在他们身上，不就是用在了刀刃上吗？这些年中给我感触最深的是一个脑瘫的小男孩，叫亮亮。第一次见到亮亮的时候，他半躺在轮椅上被爸爸推着，连坐都坐不起来，眼神中充满了恐惧和无助。刚做完评估，我就知道这个孩子不好带，年龄小，程度重不说，以前在机构还受过伤，而且长年累月的训练却看不到希望，让孩子渐渐有了轻生的念头。一次课上，亮亮小声地跟我说，唐老师，我太累了，我不想练，我也不想活了。孩子的话犹如当头一棒把我敲醒。是啊，他在很小的时候就被诊断出患有严重的脑瘫，自此便辗转于各大医院和康复机构之间。他从没体验过普通孩子那样无忧无虑的童年。在成长的路上，亮亮的压力太大，付出太多，他每天要拼尽全力才能够吃饭穿衣，做到那些常人轻轻松松就能完成的事。这对一个7岁的孩子来说确实是太累了。于是从那以后，我改变了自己的训练策略，把训练变成了一个一个游戏活动， 让孩子边玩边练，在亮亮高兴的时候开导他，伤心的时候安慰他，教他做一个自强自立的小男子汉。看着亮亮一天天变得乐观开朗，我的心里无比自豪。这也使我懂得，在特殊教育中有本领不仅仅指康复技巧，在学生心理辅导方面更要钻研。而最让我没想到的是，在我第一次出差前的训练课上，亮亮一反常态，一直闷闷不乐，怎么哄都没有用。临近下课的时候，孩子拉住我的衣服，怯生生地跟我说不走不走。后来问了家长，我才知道之前叮嘱亮亮爸爸我不在的那段时间，让他自己也要好好训练，而亮亮一定是以为让他自己做训练是因为我要离开他了。那如果滕老师离开你，你会伤心吗？我半开玩笑地问他，可没想到亮亮突然抬起头，眼泪吧嗒吧嗒地掉了下来。滕老师，我一定听话好好训练，求求你，求求你别不要我。那一刻我才意识到，在亮亮心里，我早已不仅仅是一个老师，更成了他生命中难以割舍的依靠。我的眼眶也湿润了，我强忍着泪水对他说，傻孩子，滕老师只是出差几天，不会离开你的，你好好训练，等老师回来还要带着你一起去爬山呢。回想起来，我和亮亮已经相处了五个年头，这五年中我们所经历的艰辛困苦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得清的。记得亮亮最开始练习站立和行走的时候没有合适的辅具，那我就成为了他的拐杖，扶着他蹒跚学步，看着他努力前行，再苦再累我都觉得值得。人们会说是我帮助亮亮从轮椅上站了起来，但我觉得是亮亮帮我重新认识了生命的价值。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新时代青年应该努力成为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所以每当困难艰辛就快要把我击倒的时候，每当我觉得自己再也无法承受的时候，我都会咬着牙对自己说，别放弃，坚持坚持。有困难一定会有困难，但有理想为你引路，有阻碍也一定会有阻碍，但我们有冲破它的坚定。谢谢。 作为一个大男人啊，我看你就是硬汉的这种感觉啊。为什么会去做一个跟孩子有关的教育的工作？另外就是特殊教育这个行业我觉得非常难，你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工作呢？ 因为我现在已经干了七年了嘛，所以已经早度过了那个犹豫然后彷徨的阶段，然后现在宣讲的时候可以这么说，但如果倒回当初的时候，我是非常非常犹豫，甚至特别不想留下来的。因为我本身上的是体育大学，我学的本身就是康复专业，更多的是这个运动康复物理治疗，所以其实去到这个学校做康复这个工作呢，跟我的专业还是相对比较对口的，但是我最开始去的想法是，我还记得我去面试的时候，学校的老书记接待了我，然后我就问书记，我说您看我这个，我也没有那个时候还没有教师资格呢，我说我也不是师范，我也不会上课，那我来要做什么样的工作呢？我书记说你就来做康复就好了。我说那咱们学校需要康复的孩子多吗？书记说不多不多，咱们是一个培智学校，很少的孩子需要康复。我说那好吧，我说那个那我就来吧。因为在我的脑海里，我想我就好像是一般学校校医的那种感觉啊，其实我也不太了解一般就是普通学校里校医是干什么的啊。我就说我的意向就是说如果孩子受伤了送到我这儿来，我看看，如果需要包扎呢，哎，我简单就给弄点抹点酒精啊，然后粘个创可贴， 打球磕着膝盖了， 如果严重了呢，说要不行得赶紧跟着去医院。我说这天天多清闲啊。 我也能理解这个校长为什么一开始把这个工作描述的比较简单比较清闲哈，能感觉到这个特教的机构是很难招聘到一名老师的，对不对？有难度。 现在是 好一些了， 对，好一些了吧。我记得我去学校的时候，那个时候学校都连续好多年没有招人了，然后 但我还记得开学的那一天，我上到三楼，三间大教室，每间教室里面都有好多，那时候还有好多重症的脑瘫孩子，就是连坐都坐不起来，只能躺在垫子上。一个班里至少有五六个孩子，然后有五六个家长陪着。当时我就懵了，我说这我能行吗？ 我能理解这种懵了的感觉哈。 对，我记得我上班的第一年，毫不夸张的说啊，每天能让我感到高兴的只有两件事，第一件事是中午吃饭，第二件事就是下班。 特别的实在，我特别能理解这种感觉，因为大家都是愿意跟真善美、跟美好的东西在一起，可能跟这种残障啊、疾病待在一起，真的是需要大心脏的。也谢谢腾飞能够在这个岗位上停留七年。 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放好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产物，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其实在生活中有很多这样优秀的年轻人，他们或许默默无闻，但是他们一直就在我们的身边，他们用点滴言行践行着十九大精神，用自己的榜样之光肩负起了使命担当，同时也照亮了为民初心。所以北京青年广播特别推出了青年榜样系列节目，我们走街串巷，不断地寻找，走进各行各业，将这些年轻的面孔带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请他们用最年轻的方式和我们来聊聊自己的榜样故事。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更是世界的未来，这是经常挂在我们嘴边的一句老话。儿童的健康成长关系着祖国的未来。今天我们有幸认识了四位非常优秀的年轻园丁，他们可能学习过不同的专业，但是都为了孩子走到了一起。他们或许没有三尺讲台的激昂，但是他们却有着无微不至的爱，使他们用双手守护着孩子，让这些祖国的花朵能够在阳光下快乐的、自由的绽放。主持人王爽，代表策划张月，编辑江志勇，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以上就是青年说之年轻榜样，时代力量，践行十九大精神系列访谈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欢迎大家关注青年广播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再会。 在开始当初我还是一个天真而又爱哭的孩子， 十年之全力以赴就无所谓失败， 转眼间一切都已改变，新的起点，新的世界就在眼前， 受过伤也流过了眼泪，为了梦想疯狂，这一次又再